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驾

心在，功夫人民扬乐器。

啊都哈萨萨对那拉哇伊那努斯努萨比哈达比对那努阿拉维杜亚眼安门带一把杂绿为我额努伊雷达生天丹丹丹丹爱门兰杜里愿门地萨斯丁曼达啊叫斯纳迪亚萨达里外马伊那西嘎嘎拉潘比亚根那边穷来一无的马努马拉吉巴不速地马帮阿南小房间绝不能让它蔚蓝我们把晒干的烟叶一捆捆包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Because I love you, Kabul. Nabiya Adina Ila. Ahar Duna Lohalina Badali. Basi Wala Ulila. Alahit Tamati, she has been a cry. Basbusa, Basbusa, Basbusa, Basbusa, Basbusa. Binti Yadusa, Yadusa, Shayla Basbusa.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ك يا ن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ك يا نوسة بس يا دوسة وبعيك يا نوسة حلوة البسبوسة وبعيك يا ن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عيك يا ن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عيك يا نوسةBest Pusa 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

着乡亲的话，情与情河畔，我含撒千家为金秋，我赤子情爱捧出怀，你是父母不富足，哪来举国笑颜开，爱心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把我双脚不走完。 走下去，奴家在。 去寻落。